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，你大点声，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，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方天琴下的棋慢，每每抬起手指来，两根手指捏着一颗黑棋，像捏着沉重的万钧之物。这样陶阳子无法不看着他的手，等着他放下去，而那手指仿佛永远也放不下去似的。20多年了，他们似乎一直在下棋，似乎没有断过，似乎旁边一直有人在看着。那次在苏城愚园，有更多的人看着。那次他被指定走黑棋，似乎不会走棋似的，把一块块棋送到方天琴的嘴里去。方天琴总是把棋捏得很重，他从小接受的便是沉重的生活。他从乡村里出来，他和陶阳子有相同的地方，他尽量用着沉重的力量通过棋子压到陶阳子的心上去。局面展开几乎是满盘战火了，方天琴一会儿这边攻一下，一会儿那边攻一下，无法逃逸，无法割舍，无法躲避，无法解脱，要顾全这边就会影响那边。陶阳子知道方天琴就是要让他算不清，让他哪儿都丢不起，只能缠斗在一起。那么方天琴他算得清吗？陶阳子一度看到方天琴的人生仿佛游离于棋之外，方天琴与他大谈的都是享受生活的快乐。现在看来，那似乎都是假象。他在棋上依然是那么顽强，那么专注，似乎一分一秒都没有偏离过。周围的人都屏息观战。这天，瑞总没有在场。平时每到有好棋看，瑞总都会站着上座，肯定他临时遇上了什么紧要的事了，要不他不会放弃这么好的机会。毕竟这两位棋手都赢过日本高段棋手。方天琴在左上方做了一个结，结就是黑白两个虎口贴近了，互相咬着对方的一颗子，你咬我一口，我也咬一口，你咬一口时按棋规我无法立刻就咬回头，趁你咬的那一口还没有下咽的时候，我到另一处急所去攻上一手，你只能放开口中这颗子去救那边， 于是我再咬上一口，怎么一个人一次反复地咬着，结果可能是我放弃了这个节，让你两口完全吞下去，或者我设法让你放弃这个节，让自己有机会两口吞下去。当然也有可能你我都对这一口不感兴趣了，都不去咬这一口了。齐宇说，若琪怕打结，因为打来打去一个小小的结弄得心乱，拼命地打下去常常会打昏了头，弄不清大小了。而齐高一招的借这个结弄到比这一个结更多的好处，齐弱的一方打劫时，为了怕对方多出劫财，走得拘束了，一路打去损了许多木数，最后就是打赢了劫，咬到了这一口，发现亏吃大了。眼下此处是个不小的劫，谁都无法解脱，陶阳子却不甘示弱，在争劫财的另一处对杀中也造了一个劫，两个劫，劫大劫小只有天知道了。俩人打来打去，有时又跳开去找一部更大的劫财，两个劫斗得天昏地暗的。偶尔俩人抬头看一眼，方天琴手指越发跳跃，而陶阳子眼光越发闪动。陶阳子打着摇头结，一边摇一边不失时机地抢一步先手大官子，方天琴一处也丢不开，想出心思来制造劫财。这两个劫打了几个小时，天已经黑了，这一盘棋他们已经下了整整一天。轮到方天琴走，他迟迟的没有落子，于参谋宣布封盘。于参谋让陶阳子先离开，随后让方天琴把想定的这步棋暗暗的下了。这一步棋于参谋就是要让陶阳子不知情，这样第二天开封俩人都在不知道对方下一手棋的情况下继续下棋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黑白。 陶阳子回到围棋研究会南院，南城在长江南岸，临江的北风刮进来，冬季显得寒冷，又没有北方人烤火取暖的习惯，屋里冷冰冰的。陶阳子脑子里全都是棋，这盘缠斗的乱局在他的心中是完整的，是有迹可循的，每一步走来都是合理的。他像看着天琴顽强一步步走来，不正对着天琴的面，不看着他的手，陶阳子更清醒地看到了方天琴的力量。方天琴是有这种力量的，并且一直显现着这种力量，千变万化，他那股从下层冒上来的韧性依然强劲，在变化中把盘面弄得很乱，往往在乱中突发奇想，从而引向最激烈的搏斗局面。而他似乎永远抱着宁死也要有所得，哪怕同归于尽的想法与人拼斗。他本来就一无所有，他所得的都是他赚的， 而对手往往在看不清的情况下不想失去所得，也就避开了他的拼斗。棋有千千万万的变化，也就有千千万万条路可走，避开走另一条路也是尝试。方天琴却在对手的避开中获得了一点优势，而这一点点优势的积累最终就成了胜局。棋有一种势，只要在一点点上占了优，这股气势便显现在整个局面上。方天琴在棋上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路，这独特的棋风形成了一种恒定的力量，压迫着对手以取得胜利。不少棋手什么棋都懂，走的也似乎都没错，但没有自己定型的棋风。这种棋手能达到棋的高地，却无法达到棋的高峰。因为有独特棋风的棋手多了一层力量，多了一股韧劲儿，多了一点色彩，也多了一份灵性。陶阳子在桌前摊开棋盘，一步步地复着盘，一直复到最后一步。虽然他没有看到方天琴下一步会走在哪里，但这个封盘对他来说是占优的，因为方天琴没有选择，他只有应劫。主动权在陶阳子手上，陶阳子可以丢开劫，也可以继续打下去。方天琴却丢不开，陶阳子可以变换，虽然变换以后他的一点优势要形成胜局还有一段路要走，但方天琴无可变，只能做纯粹的纠缠了。这许多年后，陶阳子终于在棋上力量和算路真正达到了优势，与方天琴奋力一拼，并掌握了主动权。其实陶阳子不用看棋盘上的子，棋局的一切都在他的心里。原来陶阳子总是要对着有石子的盘思考才会全面，对着自己熟悉的那副棋子想法就更连贯，而托盘在心里盘算的棋总会有疏漏的地方。但现在他已不需要借助棋盘，更不需要借助熟悉的棋盘与棋子了，整个棋局清清楚楚地在他的脑中，该向哪里投子，会有多少种变化，也是一清二楚。这是一盘好棋，也是显示陶阳子棋思成熟的一盘棋，显示他能应付各种棋路的一盘棋，展示了他别一种的力量。他不再对黑白有选择，他不需要什么依托，过去的那种不稳定的心理都远去了，他能战胜一直胜他的天琴了。他能看清天琴的弱点，天琴力量过猛，不择手段的逼人与他决斗，立马见分晓，但他的棋路还是有迹可循的。天琴对棋的谋算见长于近距离的搏杀，也还是中国古棋搏杀的一路，虽以西南王不同，在大局上缠斗的手段还是相通的。他的主动是逼着对手主动退缩，而不是掌握先机，靠其本身的棋势、棋力还有棋的境界所形成的主动。有人敲门，陶阳子像被惊醒了，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时间都不可能有人来了，棋封盘时一般不应该有人来访， 那是为了避嫌，怕被认为是借助了别人的力量，独自复盘是允许的，因为依然靠的是自己。门继续的被敲着，敲得很有耐性，轻轻的，持续的敲着。陶阳子只有起身去开门了。门口站着的是方天琴。是他，陶阳子并不吃惊。多少年前，他们两个从一个小镇里出来，按说应该是经常在一起的，但他俩还是第一次在一个屋子里对坐下来。人生的竞争场，对于他俩来说便是棋。棋不再是一种轻松的游戏，而是棋赛、棋争、棋斗。就是两个人不在一起的时候，似乎也在揣摩着对方的棋力，特别到了同一个瑞总府里，他俩的内心中没有一天会遗忘了对方。方天琴突然笑了，成人的天琴更显瘦了，原来脸型的分明之处越发突出，他本来拳脚就高，现在越发隆起，尖尖的蒜头鼻子越发的往两翼张开，眼睛越发的细小了。而成人的陶阳子则是相反，原来陶阳子脸型突出的地方，比如尖下巴显得圆了，额头也不那么宽大了，与常人差不多了。方天琴坐下来后，看了一眼盘上的棋，便拿起一颗来，在盘上打结的地方摆了一步，然后依然笑着朝陶阳子看。陶阳子早就估猜到他会这么走，眼下这局势，方天琴也只有这么走。这一招棋不怪，但方天琴为什么会来这里？来了，又为什么特意把封盘时密下的这一步棋摆给他看？这就是方天琴的怪招了。在陶阳子看来，方天琴总会出其不意，经常会出怪招。方天琴开口说，但他却没有谈这一步棋招。他说，我来想和你谈一件事儿，就是我们来一个输赢赌。他见陶阳子想说话，便摆了一下手，这动作是学于参谋的，他常与于参谋一起找女人陪着，陶阳子也见过。我想你会说你不赌，其实你在苏城鱼园也下过输赢的，赢家拿两角底，每一子加一分，这就是赌，赌谁赢。我们这一次赌不赌钱，也不赌赢，我们赌输，赢的人必须放弃任丘，赢的人再也不许搭理他，说白一点就是明确拒绝他，不再把他当女朋友，或者根本不把他当女人。陶阳子知道天琴会使出些怪招来，但他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怪招。任丘作为一个人，是不是可以作为他们输赢的筹码？陶阳子一时无言以对，因为方天琴说的明显，他就是要赢这盘棋，因为赢了这盘棋，他可以放弃任丘，并不是赢的人赢到任丘，而是输了的人赢到任丘，这就是赌输。输的人有彩头，任丘就是这个彩头，输的人可以单独与他交往。 陶阳子想了一想，下棋的人有时头脑清醒，有时也会糊涂，但是这时他很清楚地想到，天琴想赢这盘棋，似乎确定他能赢。陶阳子很想拒绝他，他凭什么？他摆下那颗子，似乎是拿稳了陶阳子会与他赌，并接受这个赌输。陶阳子很恨方天琴这样漫不经心地把任丘做赌马丢开。这个人根本没有情，女人在他的眼里根本不算什么，还不如他一盘棋的输赢，不如他在瑞总府的一个面子。陶阳子为任丘感到不值，但是陶阳子无法拒绝方天琴。方天琴大概也知道陶阳子无法拒绝。陶阳子想到了任丘，想到了任师傅的托付，就是没有任师傅的托付，他也无法让任丘跟着天琴。他想到了任丘的眼泪，天琴不会认真要他，如果天琴心里有着他，就不可能把他当筹码来赌的。见陶阳子没有作声，方天琴用眼睛盯着他，那眼光在闪动着，仿佛在水上跳着无数颗火星。方天琴扁了扁脸说，放心，我没有弄过任丘，在我的心中她一直是任小姐，我可以对任何女人做任何事儿，但对她我还是敬重的。说实话，搂抱是有过的，现在的城市人嘛，这不算什么，是吧？只要你输了，你就能得到她，也并没有伤了你什么面子。你如果不想输，那么你以后也就别想管他到底怎么样了，到底是不是任小姐了。陶阳子感觉方天琴说得这么明白，又说得这么无耻。明白而无耻的意思就是，这一盘棋他方天琴如果输了，出于报复，他也会千方百计地把任丘弄到手的。 小说黑白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，也像围棋子一样有黑有白。陶阳子的两个老师周老夫子是黑，与人为善但固执保守，任守一是白，佛道兼容半生漂泊。陶阳子的两位女友任丘为黑，简朴自然但有时落俗，梅若云为白，如天仙下凡，惊鸿一瞥。两位棋坛高手方天琴是黑，机敏强悍，急功近利。陶阳子是白，天人大气，物在心头。此外还有与陶阳子结为人生伴侣的阿山。对小说中的人物，楚福金自己喜欢陶阳子，因为他的棋风注重大局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小说《黑白》由一级作家楚福金所著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演播徐平，编辑张璐。 陶阳子让棋而输了棋，其他的棋手看在眼里，对他十分鄙视。任丘得知自己是赌注，对此大发雷霆。陶阳子又该如何处理呢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黑白》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与您共同。